我和上官叶，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上映之后口碑很不错的一部电影《超时空同居》，只不过要把里面雷佳音的面孔样子换成一个跟佟丽娅长得很像的一个长发女孩的模样，这样才有区别。赵薇，平心而论，她的唱功可能没有那么厉害，跟真正专业的科班歌手相比呢，可能差距还很大。但不得不说，这首歌的 rap 还真的是要点赞的，词曲编曲制作以及他很恰当的演唱的方式和感觉，所以这首《我和上官叶》也都能够算得上是赵薇的一首经典的作品了，让人很想隔一段时间之后拿出来听听看，13年前的一首老歌。下午的3:05，你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一秒我在台北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摩天楼，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 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难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 岁月为我的冷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啊！岁月带我轻雨脚下，而你被腐化，我的心绪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啊！上一秒我在斑马线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难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我与你同在 呀。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世界上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角落，有一个人跟你有一样的爱好，一样喜欢吃辣，一样可能不喜欢香菜，穿一样的尺码的鞋子，然后喜欢过马路的时候先看一下脚尖儿，然后呢手表总是戴在右手的手腕上，不喜欢喝加冰的汽水等等等等。可能你会想到这些相同点的时候，就会按耐不住很想去认识一下他，哪怕他跟你有不一样的肤色，说不一样的语言， 都很想坐下来跟他面对面的讲讲话，谈谈天。 心里有个旋律，不完整的歌曲，你是否听得出来？我多了一拍，最近世界有点奇怪，好像缺了 桌面的icon。 住你脸蛋，害我仔细看，你就的运转走得太慢，挡住我等待，害我不能依赖。看了看，算了算，你挂着离开，我感觉你在，你知道我来。 3:30，现在的北京时间是下午的3:17:21，还不到3:30，而你听到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钟，昨天北京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应该说这场雨算是下透了。现在呢，好像也有一些地方准备要放晴了，雨后的阳光慢慢散落出来，昨天躲雨的我们也都出来了。城市变得更加的热络了。下午这个时间和你一起来听，一起来唱这首《鼓楼》。 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鼓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 说晚安还早，这个时候应该到微信平台上面来跟戴毅说上一声下午好啊，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对， 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看到你们灿烂的笑脸，有事没事的聊天，闲着喝成天也可以。收听和你一起唱，微信平台上面飞劲儿说实在没有灿烂笑脸的照片，所以就用歌神的代替一下吧。收了红包单发给我，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读懂你的留言的意思。我知道可以用歌神的照片代替你的笑脸，但是谁会给你发红包呢？我怎么又会把你把他的照片发给别人看呢？晕了晕了，真的晕了。Taylor Swift. Walking through a crowd, the village is aglow. Kaleidoscope of loud heartbeats under coats. Everybody here wanted something more. Searching for a sound we hadn't heard before. And it said, Welcome to New York. It's been waiting for you.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太寂寞。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身边，把这画面，你轻轻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是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太寂寞。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还是会，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我可能不会爱你，那部曾大红大紫过的台湾偶像剧当中的插曲。还是会这两天新版的董山菜道明寺美作西门花泽类会不会引起你的一些兴趣？有没有说像我一样还是会跟着看了那么几眼，至少看了十来分钟吧。然后你会看到二十年前的一些老梗，用相对来说不是很成熟的演技，可能在某些人看来是马马虎虎的演技，呈现出来的时候真的尴尬癌都要犯了。虽然说这个整个播出的平台资源非常好，演员的颜值也都很在线，但是我想可能这样的流星花园大部分看过了二十年前那部流星花园的朋友可能会不太容易买账，所以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好的平台播出的时候还依然能够捧成8012年的爆款吗？还能够成为今年的爆款吗？突然觉得很想看看这部新的偶像剧的年轻的朋友，建议你们还是去看一下大 S 和言承旭演的流星花园。3:38，欢迎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周四的和你一起唱，音乐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继续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很多人听到他的歌就会觉得莫名的开心，有请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为爱情付出，为活着而忙碌，为什么而辛苦，我仔细记录。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色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万千富贵，骂什么 说你放这首《女儿情》，就想起了我华的那个版本 ，Harry 刘宪华是吧？找机会放一下他的《女儿情》。还有微信平台上面的小姑娘说来晚了，真的是来得够晚的。不过还好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万晓利女儿情，如果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告诉给小姑娘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听到会很开心，因为歌名叫做这些花要送给你，那我就送给你吧小姑娘，希望你今天周四下午工作愉快。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也希望你可以继续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也愿你在这个下午充满能量，明天见。 花的名字听说都各有意义，嘿，送花的人用它来传递心意，嘿，我不太懂花语，单纯觉得美丽，想要珍惜，而我最珍惜的理所当然就是你，就算话语代表千万次爱你，